天父，感谢你赐给这教会主日学，求你教我们学习，但不要叫我们长久学习终究不得真道。求你叫我们学习的是有果效，尤其是关于罪。然后我们时常不是我们喜欢讲罪，而是我们认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你唯有你提供我们解决这问题的方式。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45分钟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带领所有来的人，不论是在路上，还是心中正在迟疑要不要来守主日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求你自己保守他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第二课，我们的这本书的第二课，可是第一章的第二部分。你可以先看一下讲义，讲义我提出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你在读这个段落的时候，心中应该会有的一些问题。其中，作者 Mark Jones 稍微带过，他就是好像一句话，带过去，说他意思基本上是亚当在园子里面是一个祭司，还有祭司的职分和责任。这个概念大家会很陌生吗？我不太确定。这个概念，尤其是现在改革中的一些学者会强调这个概念。经文也许跟以西结书28章那里有关系。虽然以西结书28章是在定是西罗王的罪嘛，但其中有一些有，特别是。28章13到14节，那两节经文好像之后还有25节，还是29节，我忘记了。你可以翻开来，那边提供我们一些线索。其中就是，伊甸园是在一个，是看形容起来好像是一个 temple，是一个圣殿，而且伊甸园是在山上，神的圣山。Anyway，如果有人说亚当是一个祭司，你会怎么理解这样子的说法？你觉得合理或不合理？按遇到这类问题，你首先问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如果亚当是一个祭司，那我需要比较他是不是一个祭司，那我需要先了解什么？对，祭司做什么？他的工作，他职分是什么？所以，我们思想祭司的工作是有什么？你可以举得出来。献祭、敬拜神，他需要什么？他有神托付给他管理的范畴是在哪里？圣殿。然后他需要管理谁可以进入圣殿，谁不能进入圣殿。祭司可以进到圣所，但是只有一位。大祭司可以进到一天，在神规范的时间那一天进到执政所等等。那亚当其实你看他，神赋予他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几乎是一样的 ，right？ 他需要管理，他应该要限制谁能够进到伊甸园，谁不能够进到伊甸园 ，right？ 那个蛇不应该进到伊甸园里面，就像祭司应该要。有这个责任，而且他应该要教导他的妻子，他有这个责任，就像祭司有责任要将上帝的律法教导上帝的子民。最重要的是，他要献上合一的敬拜 worship， 而且是神有规范他要如何敬拜上帝，并非没有。就像神有规范，神有赐给以色列人的祭司要如何敬拜神。OK， 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我们今天不多讨论。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献不献祭？有趣的问题。如果你看所有献祭，献祭我们熟悉的功能，当然就是什么赎罪嘛。但是献祭的在旧约里面的功能不只有赎罪 ，right？ 所以 ，yeah，OK， 好。 还有相关的其他的几个问题，就是在教义前面的，你们的教材前面，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思想。所以我们就先看你们手中拿到的那个这一篇的内容。所以上次我们看撒旦的堕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先祖亚当的过犯，亚当的 transgression， 亚当的堕落。亚当他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我们知道是指撒旦，哎，不管你要怎么理解那一只在伊甸园里面出现的蛇，他就是魔鬼。Okay？ 如果他，我们之前上一堂课看到，就是撒旦是在他的堕落是在亚当之先，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细节关于撒旦的堕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还蛮确定他的堕落，他之所以会出现在伊甸园引诱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他已经堕落了，所以表示他这个堕落，你不管是要理解他是想要夺权还是他太骄傲，他都藐视上帝的权柄，他当然就不会在乎亚当在园子里面的权柄，而亚当是应该在蛇的上头有权柄的，不是吗？因为这就是神赋予他的职责，也是上帝创造受造物的次序。亚当是在所有受造物最上面的，他要治理所有其他的受造物。Okay。 他煽动亚当质疑上帝的话语和警戒，真的吗？这边作者的用词也是你时常在书里面或讲道里面看到的用词，你会说怎么会是煽动亚当，那是煽动夏娃，这背后的神学概念就是透过夏娃来煽动亚当，因为亚当本来应该就根本就不容许蛇对他的妻子有讲话的空间，听懂意思？所以一切发生在亚当夏娃身上是都归咎于，最终会一定要归咎于亚当，所以为什么这边的用词是他煽动亚当怀疑上帝的话语和警戒？真的吗？真的不可以吃吗？连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都不能吃吗？我告诉你，吃了以后你就会变得像上帝一样，可以分别善恶，分别美，分别善恶。OK， 作为神园子里的神原子圣殿。Garden Temple 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刚刚有思考，亚当他有祭司的职分，他有先知的职分，他君王的职分就治理大地嘛。那先知包括就是刚才也有讲到，其实祭司也有这个责任。先知什么？先知其实就是什么？先知的职责是什么？上帝跟他讲什么，他就传递上帝话语 ，right？所以他不，这个概念不会很难理解，作者就没有多加解释 ，right？ 他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敬拜神，因为神有告诉他要如何敬拜，不是就是任凭他自由发挥。神也告诉他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包括一个特别的测试命令或实名命令。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这一段，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这个概念，就是亚当的第一个犯罪原罪，其实他那个犯罪我们以为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但是他的这一个犯罪就犯了所有的罪，而且你要说犯了所有罪，神学家会用他如何触犯第一诫命到第十诫命来阐述亚当的这个犯罪的举动，那就是在这两段里面。Mark Jones， 这是一个很典型，尤其是改革中的，理解原罪、阐述亚当第一个犯罪的方式的进入。你读清教徒时常会读到这样子的论述，所以 Mark Jones 在这里把清教徒很多清教徒讲论亚当的第一个犯罪，其实是触犯了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信仰告白。就反映了这个概念在哪里，你会觉得，如果你去读大药理问答然后读十诫的时候， 他每一届会先讲，他会有第一个要理问啊，什么是第几届，然后第几届他说禁止什么，然后要求你做什么，负面的禁止人做什么，正面的要求人做什么，不管诫命本身是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表达，然后你去看先贤们巨细靡遗的阐述每一条诫命，你就可以看出来 ，yes， 不可杀人，就像耶稣所说，不是只是不可杀人，你心里动了恨弟兄的意念，那就是杀人；不可奸淫，哎，你心中动了淫念，就是犯了不可奸淫第七诫命等等。所以那个大要理问答阐述十诫的进入，其实就是在这里。马克琼斯解释亚当为什么他的第一个犯罪其实就犯了十个诫命，这一段我们需要很详细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或许你不认同他在这边所讲的，也许你认为太牵强，会这样子吗？这是讲义里面第一页的书的内容的第二和第三段。所以亚当当他犯了原罪，第一个罪，其实他就触犯了first table 和 second table， 第一个版本，第一版的诫命和第二版的诫命。所以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诫命，什么是第一版的诫命，什么是第二十版的诫命。第一版的诫命是第几诫命到第几诫命？一到四，关乎人该如何全心爱上帝或敬拜上帝，所以第二版本是关乎人该如何爱邻舍 ，right？ 从不可杀人到不可贪恋、不可贪婪。Thomas Watson 提出一个补充的说法，这补充的说法就是这个，你也可以以弑父论来理解亚当的这个作为。弑父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念弑 ？OK， 杀父论。Okay. OK， 这一切都显示亚当过犯之邪恶，不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他最终犯罪的对象是他得罪他的妻子，他得罪他自己，他也得最终的对象是当然就是得罪上帝。老神学家说法会说这个罪就显示他谋杀最终的对象是谋杀上帝，抹灭上帝，否定上帝。 好，问一下，在神以外寻求安息的意思就是可以说是妥协世界吗？ 没有进入神的故事，想要塑造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者我们会说安息是什么？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所以那个安息那个字眼那个代表上帝是安息的神，所以在神以外寻求安息，你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用词，建立偶像，在上帝以外找到自己喜乐或满足的，从他以外找到满足，立在上帝以外，你人生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上帝活，是为其他，就这样的概念。对，想要自己做上帝好了，想要达到自己最终的目标。OK， 其他关于亚当的堕落或亚当的犯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或者 ，Mark Jones 在这里。论述亚当犯罪的方式会很陌生吗？没有听过吗？应该还好吧，不会觉得好像你这样讲会不会太离谱太牵强？这是非常典型，尤其老的改革中清教徒他们论述原罪的模式。好，那我们看到下一个段落在第二页，邪恶从何而来？就是我们其实从上一课就有讨论的。 他说我们先承认，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先承认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这句话意思就是，就我们来说，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有罪，不只是有罪性，而且是实际有罪咎，就是罪人。OK， 嗯，但是起初不是这样子，来，起初天使和人都是完美的被造。OK， 这样子的人，就是上次婷也有提出来，或者好像严真有提出来，就是那这样子的，不论是天使或是人，怎么会犯罪？怎么会自由的选择行恶？ Okay. 有些人就会说异端，柏拉图主义，简单就是说认知，他们认知人是可以全然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犯罪或不犯罪，就连我们现在的光景人是如此，他会认定你可以选择不犯罪，可以选择完美，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达到天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OK， 苏西尼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神学是非常的理性主义，只要圣经不要信经，大概是这样。所以用非常自义的主义来读圣经，所以完全没有那种以经解经或者analogia fide， 就是以圣经整体的教导来诠释某段经文的这种概念。所以这种读经的结果，这种 hermeneutic， 这种解经的结果，到最后就让他们说没有三一上帝，因为圣经没有说有三一上帝，也否认基督的神性，因为耶稣没有直接说他自己就是上帝。今天讲到也会提到这一段，但是譬如说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借着那个比喻，其实很明显的就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上帝的独生爱子。那你要怎么解释这个？哦，那你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你哦，你是上 OK。Anyway， 所以他们做出的结论也是，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人是可以选择，有完全你我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不犯罪，可以很完美。或者其他人，他就没有用异端来形容这什么是其他人，在这边有了抗辩者或亚米念主义 （Remonstrant） 或 Armenians。亚米念主义其实是大多数，也许你没有接触过改革中，或者我们是在其他教会信主，大多数我相信你，我们是在这样子亚米念主义的预设之下信耶稣的。OK， 认定亚当在还没有堕落之前就有犯罪的倾向，有 inclination 犯罪，就已经有犯罪倾向，也就是人之初就不只是有犯罪的可能，而是实际有犯罪倾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亚米念的这种的人论，也许你在其他教会也会理所当然有这样子的预设，就是上帝创造人，人就是有犯罪的倾向啊这个就已经凸显，如果你这么想，你已经凸显一种和我们预设完全不同的人论 anthropology和罪的概念， right？ 如果亚当犯罪之前就有犯罪倾向，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会说亚当有犯罪，但我们会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犯罪倾向，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有罪的，因为他就是有罪性。Okay. 他说，不管你是柏拉图、苏西尼还是亚米念，这样的想法都会危及或威胁或者抵触那个神创造甚好，创造人是甚好的合理性 legitimacy 或合法性。亚当在堕落之前只有爱和敬拜他父的渴望，只有这个渴望，如果没有蛇出现在园子里面，他没有落入那个试探的话，他就是爱他的父，敬拜他的父，这个与犯罪倾向是不相容的。我们就先看一下，那我们该如何理解罪呢？为什么他会犯罪？所以我们明白，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就他们的存有和意志而言，他们的存在状况，他们的 最起初的意志是应该是爱上帝，应该是要渴望敬拜上帝，亲近上帝，与上帝同行的，但是是可变的 mutable。 OK， 亚当的堕落就确实的证明他在公义和圣洁的状态之中是有犯罪的潜能 potency， 不是 inclination。 这个有神学上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如果你有那个倾向，你就是有罪性。但是在神学的概念上面，如果你说潜能 potency， 你需要有东西来制动它，它才成为实际的东西。倾向是实际的东西，你内在的东西，但是潜能是需要有东西来 activate， 不管你是你的自由意志还是外来的试探，那才会变成实际的东西，要不然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对，所以这在神学上面是有一些还蛮重要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说，我们会承认亚当最初是有犯罪的潜能，他是可变的，但是他本性没有犯罪的倾向，这样 OK。 好，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亚当也有自由意志 OK， 这个自由意志是来自上帝赋予他的，是 It's a gift。 但是就如我们时常也把上帝所赐给我们原来好的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变成咒诅，而我们这时常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你可以想有很多的例子，本来是好的东西，可是它居然变成你把它看得过分，你把它看成你的安息好了，那个就变成你的偶像。对，钱、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是好的东西，但是如果那些东西你看的它过于你当看它的，那就变成你的偶像。那自由意志也是，上帝要亚当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来爱他，来敬拜他。 Alright，所以亚当在园子里面面对一个错误的神学，这句话意思就是那条蛇给了他一个错误的神学，而且他乐于接受，他自愿接受这个错误的神学。上帝有点，你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如果他你吃个东西他就叫你死，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不公义？不会吧。对，否定上帝的慷慨，否定上帝的公义，否定上帝的圣洁，其实。但是，所以亚当被赋予，被上帝赋予，可以不犯罪的潜能。也就是说，他面对这个错误的神学，面对这个外来的试探的时候，他可以使用他的自由意志，然后我们会说使用上帝本来创造他应该使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就是倚靠圣灵，借着祷告想起上帝的话语，而对那个错误的神学说不，然后踩碎那只蛇的头。我们必须说，他如果那个命令是真实的，这个测试是确切的，那么他就有这个选项，但是他没有，显然他没有选择这个，看起来应该有这么难吗？不犯罪有这么难吗？我们会好奇，但是他没有，他居然没有。亚当他的，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他的自由意志，他的选择能力，他的分辨能力，他的智慧是远远超乎我们现在的，因为他的没有受，他的心智没有受到罪的污染，但是他居然选择犯罪。你光想到这一点就比如说，哇，怎么会这样，无解，真的是无解，就我们有限的智慧来说无解，但是确实就是如此。所以他有不犯罪的能力，但是上帝没有赐给他另外一个恩典。是什么恩典？我们之前有讨论我们现在有的恩典，坚忍之恩， Grace of 有些人说是 preservation 或 perseverance， 坚韧，上帝的保守或他的坚韧。上帝没有保证他不犯罪，上帝在他的智慧和自由的主权之中没有赐给亚当，也不需要也不欠亚当这个恩典。 Right？所以亚当的美善，亚当的圣好，必然包括他可以不犯罪这个恩典。如果他必然会犯罪，他有犯罪倾向，就变，那么我们就会说，上帝并没有创造亚当是圣好的，之前提。但是并不包括阻止他犯罪的坚韧之恩，上帝容许他自由的选择，也要他自由的选择。但所以最后是这个并不是说上帝不公平，也不是上帝很小气，上帝是按照公义创造亚当，他对亚当的要求没有超过他赐予亚当的，要求他不犯罪并不是超乎亚当所能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亚米念的那个，就是说亚当有犯罪的倾向，有犯罪倾向你就会犯罪，那个就有点是，那其实你到最后是怎么样，你还是可以归咎于上帝。虽然亚米念这么讲，是他们首要的是说，哦，人犯罪是因为他使用自由意志，是归咎自己。但是如果你要说人有犯罪倾向，其实你到最后那个问题是出在哪里？上帝。对，确实神可以赐给亚当不犯罪的恩典，不能犯罪坚韧的恩典。OK，但他没有，就是这样。那奥古斯丁会说什么？不论我们怎么理解，奥古斯丁说，看来神仍然是借着在邪恶中但带出美善，好过于上帝如果当初不容许任何罪发生在他的受造世界里面。这句话意思应该我们上次也稍微有讨论过 Felix Copa 的概念，逾越的犯罪，逾越的过犯的概念。那等一下我们 会稍微看一下那什么意思，或者有另外一个相关的概念，我们会说，我忘记是哪一个听教徒讲，说是 Watson 吗，还是另外一个，还是 Manton， 我刚才想到那个 quote， 他说上帝在创造之中赐给我们 sorry， 我想到那个我再给你们讲，但是最那个最后的最后我们会做出的结论，至少我们在这教会做出的结论，上帝手中最伟大的工作是，我们会说是什么，是创造吗？我们会说是救赎，新创造。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说有就有光，上帝在救赎的时候需要他自己来死，牺牲自己，好赎回他的，好赎回那个其实根本不配他赎回的创造。 Right， OK。这个段落 Mark Jones 说，是的，大可神的确可以创造亚当，就是让他没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然后有这边这一段有中间他说，罪的起源似乎没有合乎逻辑或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一些解释，然后到最终，可是如果你一直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最后，你必须有足够的谦卑，说 "I don't know"， 似乎没有合乎逻辑或合理的解释。 或者用我们上次讲说中间有很多步骤，也许我们必须说不知道，但是最终的解释，奥古斯丁的解释，为了要展现上帝的荣耀，这个是毫无质疑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上帝没有向我们解释整个亚当犯罪的这个整个过程到底是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论述，但是到底为什么他居然选择了最不好的，才二选一，只有两个，又不是很多选项，没有，他没有使用他的理智，没有，不止没有做出合理的结论，而且他行动上面付诸行动是最不合理的行动。我们今天讲到也会讲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就很简单的把蛇赶出伊甸园。OK， 所以下一段，那我们是不是说人的犯罪，亚当的犯罪是在神的掌握之外呢？我们不应该这么说。那如果我们不这么说，那是如果是在他掌控之外，那他是不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我们也不容许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个无所谓或无能、束手无策、人犯罪束手无策的上帝，因为那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OK， 而且我们甚至说，哦，你们的教材里面好像有个字是错误的，哎，在哪里？有吗？啊，没关系，到时候我再看一下是在哪里。哦，教材里面的第三个问题，甚至命名罪应该是命定罪 ，ordain， 在他的旨意中，罪要发生，命定罪 ，ordain， 没关系。所以这个段落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讨论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弟兄姐妹提出问题的。我们不知有一些关于罪为什么发生，它来有其中有很多的奥秘。之所以是奥秘，不是我们不能够分辨，我们不能够推论，而是上帝就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说这一切都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且你不能让上帝落入不公义不圣洁，就是叫他成为罪的始作俑者，把他看为，你也不应该说这些都是上帝就束手无策，他容许人，那你要犯罪我也没办法。神学家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犯罪是什么，你们可能听过 double predestination， 双重预定论，也听过这种，就是上帝不只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简单的讲，粗糙的讲，也预定一些人要落入灭亡。你必须说是如此，因为上帝并不是，如果你说不是如此的话，你就等于说上帝就不知道一切，他不是万能的上帝，不是万能上帝。但是神学家会更小心的说，你不能归咎于上帝，因为神学家会用 permission 的概念容许人犯罪，上帝显然容许亚当犯罪， okay， 而且上帝容许亚当使用或者滥用上帝赐给他的恩典，就是自由意志， okay， 但是你也不应该认为这个容许就是上帝就是哦，我不知道，我看一看他会，我也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哎，很可惜很遗憾他居然犯罪， no， 他知道，就好像是田毅上礼拜提出来，而且他也命定或 ordain， 你必须要这么说。然后就是在此，你说这是有很多奥秘，有可能是有极大的奥秘，甚至是就是我们能够说的是非常的有限， right。我们的信仰中有很多的奥秘，奥秘就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的事，属乎上帝，关乎我们的事，那是属乎我们的。但是你必须要决定，你要在哪里，那个 英文的用词 Where do you plant the flag? 你在哪里把那个奥秘的旗子指下去，说这是奥秘。因为有的时候你说这是奥秘会变成一种借口，right? 啊，这是奥秘，反正是神。但是在这里的确很显然的启示的灵界，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但确实事实就是如此。好，所以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三、第四段，这两段就是我们在讨论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简单的说，亚当的犯罪不是在上帝的掌控之外，或者命定或者 ordination 之外，但是亚当的犯罪不是上帝，不是亚当犯罪的始作俑者。就是你要能够同时说这两个，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的上帝，他不是不公义的上帝，他也不是无能的上帝。然后说 OK， 有些东西也许我没有办法完全的思想，或者显然我在这里没有完全的解释，无法完全的解释，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你们教材里面的那个黑体字，就是那是我把它加强的，就是那边可以特别注意。所以在倒数第二段这边讲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认知，我们头脑有限的头脑无从理解。如果有这样子，我们有限的头脑无从理解，而不只是有限，而且有罪的头脑无从理解，在上帝的心智里面是有所解决的，合理的。所以圣经的用词是 what？ 彼得可以这么说，今天讲到也会提到这一节经文，耶稣基督的死，他儿子的死是什么？按照父的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那是两个希腊字 ordination 定旨和预先看见，他早就知道被交于人。但是人呢，则是自己运作，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上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最究归于谁？是的，你可以归于上帝，但是 yeah， 那你会 yeah， 你可以归于上帝，那你永远就是对上帝举起拳头，然后我会说那样子还蛮悲惨的，因为你永远无法信这位上帝，或者你信有这位上帝，但是他就是那种上帝。但是归咎全是在，不是在上帝身上，是在人的身上。对，所以最后一段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你可以说这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讲的详细一点，他的 permissive 容许的旨意，容许亚当犯罪，他没有唆使，是不是唆使？唆使亚当犯罪，他没有说你去他没有给，但是他容许亚当犯罪。但你也不能说，因为他容许，他就完全好像束手无策。这是在他的护理或者在他的命定之中所发生的事情。而这样子，亚当他有责任，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在上帝命定之中，我怎么办 ？No， 实际是。他有使用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使用他的判断，他也使用他不依靠上帝，不依靠圣灵，没有祷告这个事实，这都是事实，所以他有道德上的责任。他们说我不知道，我就说你赐给我的女人我不知道，他叫我吃我就吃。OK， 所以亚当犯罪有两个原因 right? 你可以说外在的原因是那条蛇来引诱他，但是他内在的原因就是他使用他的自由意志。所以神学家在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神学概念，外在的原因是 instrumental cause， 工具因，工具因就是借着某个东西达到那个目的的那个东西，工具因。但是他的真正的原因 efficient cause， 真正原因是他使用了他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在其实这个分辨，时常用在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概念上面。就称义来说，因信称义，那个信心你会说是什么因？工具因，改革中会说是工具因，亚米念会说那是什么？主要有效的 efficient cause。那如果信心只不过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工具，借其称义，那我们会说主要有效的，我们人称义的那个 cause 是什么？那个因是什么？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或者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所成就的工作，这样对 ？OK， 好，这个跟另外一个概念有关系，就是凡是efficient cost 就有其功劳 merit， 所以如果你说你的信心是那个有效的叫你称义的那个因素，其实你在讲说什么？我配得，因为我的信心，或者上帝在他恩典中算我的信心为配得称义的功劳。但我们不会这么说 ，right？ 那个真正的功劳，那个 efficient cost 是来自上帝，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只是使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工具 instrument， 就是信心得以称义。就这样子而已。Okay. 好，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罪从哪里来？OK， 应用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有想到一些，最后一页，最后半页，这边那个 Felix Kolba 的概念，逾越的罪疚。来回应，就是这个概念，这什么叫逾越的犯罪，逾越的罪疚，其实就是上帝使用罪来彰显一些，如果人没有犯罪，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到他的属性，他的美善。 OK， 所以那个 Gregory the Great 他甚至会说，哦，幸福的错误，这个错误让我们得着这一位救赎主。神借着罪恶中汲取至善，唯有他能如此做到。OK， 神在基督里面第二段所赐予我们的，远好过若亚当没有堕落，我们可得着的。你认同这句话吗？也就是说，就算亚当没有堕落，他伸手吃下那生命树的果子，达到那最好的状态，神学家会说他都没有得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你会同意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就思想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因为他我们得着是吗？因为他我们得以看到上帝的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不顾惜他的儿子。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我们就没有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上帝爱的爱就是在这里向我们展现，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 这个是不管亚当之后有没有吃下那个生命树，有没有得着进入永生，神学家对这个会有一些，他是不是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有一些讨论。不管你怎么理解，他没有这个。在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爱如此向我们显现，上帝如此爱世人，甚至叫一切信他的。Yeah. 亚当会得到永生，但是他不会知道上帝如此的爱我。而那荣福直观，见到直接见到上帝的荣耀，岂不就是越来越在永恒之中越来越认识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我们没有堕落的话，就算上帝儿子道成肉身，我相信上帝儿子仍然会道成肉身，因为那个就是荣福直观的基础。约翰欧文会这样讲，我们仍然是不知道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Anyway, 所以在今世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亚当会决定要犯罪得罪神，为什么好的天使会背叛上帝，为什么上帝会允许甚至命定 ordain 他们要这么做。但是接下来这一段亚当要负责任。Okay. 上帝并没有对亚当说：“哎，孩子，对不起，就是看来这对你来说是太难了。My fault, 我的错，我不能，我让你面对太难。这父母时常对孩子这样讲，对不对？现在父母，我这是我的错，来来来，没有，上帝没有这么说 ，No, 是你的错。OK, 也就是说，回到我们那个教材的。”首页的问题，我们首要面对的罪是什么？首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刚才已经是罪，但是现在的信仰，现在的教会时常教导是受伤，或者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故事，你没有进入上帝命定你要进入的故事之中，你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No, yeah, whatever, 是罪。哎 ，OK。因为你无可推诿，你不能怪罪你的原生家庭，你不能怪罪你的你的人生际遇，没有好丈夫，没有好老板，没有好儿女等等，你自己，我们自己，你也没有借口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等等。Okay. 你也不能说Devil told me to do it. 是魔鬼叫我这么做。没办法。哥哥说要这样子。我同学叫我这样做。父母就很熟悉这样。所以最后，神是信实的，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能受的。堕落前、堕落后都是如此。而且这个是亚当没有做到，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受试探的时候，想起他总会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颜真还 OK 吗？ 应该 OK 吧。 婷宜 OK 吗？郑杰 OK 吗？ 可以。 好。那我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早上主日学的学习，就让我们越加了解什么是罪，这罪又与我们有何相关。那也感谢上帝透过这样学习，好叫我们认知我们的不足，我们无法靠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明白什么是罪，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一切过程都交托在你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